讲下啲大陆，即系我哋讲翻咧，嗱香港咧，好多时候咧，我哋考虑任何经济啊，任何生意咧，其实我哋如果纯粹睇香港咧，系睇唔到客观嘅事实嘅。点解咧？你如果睇香港，你忽略咗深圳呢个因素咧，你基本上系啲嘢唔客观嘅。 系 点解咧？点解我讲咧？因为香市辉嗱，我录咗个最每日一万啦，录咗段香市辉讲得好啱。 即系左丁山， 左丁山系啦，即系左丁山啦。 讲清楚有啲唔似啊。 系啦，香市辉即系左丁山咧，佢笔名嚟嘛。咁佢讲咧，讲楼市咧好有道理喎。嗱，香港咧呢几年嘅升幅可能系即系可能呢二十年嘅升幅可能都系几倍啦吓，但系咧深圳。升幅系可能系讲二十倍、三十倍，不过人哋嘅基数细嘛，人哋讲紧五千蚊一方系嘛，五百蚊尺升到上嚟，而家万几蚊尺咪有三十倍咯。但系深圳本身咧系一个咧聚集，即系咧点讲集腋成裘嘅地方嚟嘅，本身好细，发展到而家咁大。地方都大咗好多啦， 系 咪吞埋所有二线以前嘅同乐、保安咩西乡、 沙井、平山坑子， 系咯， 系啦，哇，真系大到无伦。 喂，而家全部吞晒佢，变咗一个大都会，人口都两千万啦。咁老实讲，深圳嘅 GDP 一定会超越香港，因为讲个数字嘛。 系啊， 你冧啲人落去，喂，冧多五千万人口，点会唔过啊？系咪？但系有个问题啦。深圳咧係另外咧，其實香港人好多時咧係忽略咗佢嗰個重要因素，佢係主力搞一個叫做互聯網金融同埋高科技嘅發展嘅地方，所以你見騰訊啊嗰啲互聯網公司或者科技公司咧，全部嘅總部都喺深圳，所以咧而家可以夠膽講深圳咧係全中國最多有錢人嘅地方，同埋最多機會嘅地方。 係啊。 六四嘅时候，讲八九年六四咧，有一个段子嘅，就话咧北到深圳咧，不知自己钱少；北到北京咧，就唔知自己官少；唔到海南岛，唔知自己身体唔好，系嘛？意思就系咁讲，海南岛做色情事业，北京系政治中心，几大嘅人去到。几大官去到北京都系一个二打六，嚟到深圳几有钱嚟到深圳都系普通人，都系穷鬼一名。原因就系深圳系汇聚全国最有钱人去晒嗰度，所以佢啲楼越嚟越贵噶。你哋好多人唔知道喺华侨城嗰啲别墅一间两三亿卖捻晒嘅，系卖到两三亿一间嘅。 因为咧相对咧系平嘅，即系咧而家你讲紧主要嗰四个城市啦，楼价唔会冧，系相对平嘅。尤其前海嘅楼价，平均尺数嘅楼价等于屯门楼，其实同屯门楼差唔多。屯门一万蚊松啲一尺，佢咪十万蚊咯，十万蚊平方，佢哋咁上下啫嘛。但系你唔好忘记，全中国最有钱嘅人 去晒喺深圳啊嘛， 就喺前海， 喺晒 前海后海呢个地方搵钱，系金融中心。即系如果用距离相比，就系我哋而家嘅中环。咁以咁嘅实力嚟计，佢嘅楼价先至等于屯门嘅尺价嘅话咧，佢有排升。 系啊， 同埋仲有一样嘢，成个深圳唔缺租盘啊。即是话你只要一俾个单位出嚟就租得起，即是唔同啲人呃你中山买楼嗰啲扑街啊，正贱人啊，买咗返去冇租盘， 租唔到出去嘅， 卖二手楼冇价，但係喺大陆深圳呢个地方几多租出嚟，係好简单㗎嘛。我哋有个网友想喺广州买楼，因为呢就买楼写个名，要写个老婆名，佢屋企唔肯，因为佢冇钱，要靠老豆老母帮下手。咁咧卒之咧就话你咁离谱，写你个名唔得，跟住分咗手。咁佢成日揸住自己揸住狗啦，咁但系咧又唔能够俾得起首期，咁啊叫阿妈帮手。咁啊近期咧就我有个做呢个大陆地产嘅就话，不如买千灯湖。佢话值得买 喺边度嚟啊？千灯湖 广州附近啊，咁唔算广州啦。跟住我阿妈唔支持，因为唔支持又唔得啦，系咪先？好啦，一话唔支持啫。今日讲我叫你买，嗱嗱声一个礼拜后，跟住就限购，即升三成。 哦， 咁就唔见咗几十万。 哦， 而家望住，唉。望佢跌啦，望佢跌得冇嘅。我话俾你听，而家国内所有嘅钱，虽然你话佢好浮好夸都好，但系有啲实际嘅经济体， 深圳是全国之力在晒度，广州都唔 系，真系倾全国之力。 广州天河、珠江新城嗰度，全部做商业楼宇，我话俾你入去，全部都系假嘅，全部都系啲直销公司入到去撩鼻屎，成啊叫一级写字楼都啦，全部冻喺只脚，里面乜都冇， 几条人 冇生意做，但系租得出，全部系做直销呃人嘅。但系深圳，我话俾你听，根本上。你想租个铺位，尤其车位喺前海，嗱，我买少少喺前海啊！你买咗楼啊，你自己住呢度小区啊，你自己想租个车位啊，我业主嚟，租个车位你租唔到啊，要点样啊？同个物管讲，诶，个个月俾翻两三千蚊你饮茶，租个车位俾我，系着到咁卵扑街而家。你知唔知啊？ 唔系，所以咧，你话咧，任何嘢咧，你要即系睇，即系点讲啊？睇下。嗰、那个隔篱左右有埋比较，你先可以知道个实际价值噶嘛。即系你话咧，我香是辉启发咗我，我睇翻即系老陈讲，近呢一年多咗接触深圳咧。之前我其实都好少去深圳，之前嗰十年我可能都去唔到五次深圳。咁但系咧，你变咗你真系接触，咁跟住有啲网友报料俾我啦，又 send 啲料俾我睇啦。有啲网友住喺深圳嘅，有啲就喺国内住，又或者咧佢哋喺嗰边做生意。咁你接触得多啦，你会去了解嗰个地方。你老实讲，任何嘢你如果唔睇深圳咧，你睇唔到全面嘅，因为咧两个地方咧越嚟越紧密，越嚟越互动得更加多啊！好多深圳有钱佬嚟香港买嘢，啱啱有个叫陈天鸿啊，旧年噶啦，唔系而家噶啦，陈天鸿冇人听过佢系咩人啦，喺深圳原来好有名嘅，喺啱啱买佢就接咗袁天凡。白沙道百家道嗰间大屋15亿定系18亿。一个冇人识嘅深圳富豪，香港唔识啦，深圳啦好有名啦，买一间屋10几亿啦， 喺、哦、深圳都唔会好有名嘅啫， 都唔系好有名啊， 十零亿， 唔系佢买一间屋十零亿，佢有几百亿， 即系买十零亿，其实都唔可以，我都话啦， 系， 好多其实做呢一节咧，之前我哋食饭都讲啦，阿 Tony 咧其实想就系话。后生仔年青人呢，你眼光睇歪少少，可能你嘅想象就唔一样。 係啊，唔好咁单一咁直线，因为好多时候呢我哋做嘢啊，当局者迷㗎。我哋企喺个圈里面呢，我哋成日諗点样諗到头都爆都諗唔到㗎。你只要褪后一步啫，你睇嘅嘢完全唔同，你嘅諗嘅嘢完全改变晒。 即係我哋嘅最国旗嘅最犀利嘅国旗棋手啊，即係围棋棋手斗唔赢。人工智能一样，因为佢冇睇金融，弃咗呢笪棋，再重新嚟过，可能会赢。我哋香港人而家就系喺个死胡同度，点样捉落个真重嗰度，系咁搏命搏命喺嗰度。 系啊， 只要你行开少少，可能就系另一个天地。 系啊，真系嘅，因为咧好多即系咧，你唔去了解过，你唔知道。即系咧嗱，我之前我讲啦，我哋上去睇，我哋有啲生意喺上面。你睇一笪地啊，保安啊，要卖90000蚊一平方啊，一黐捻线嘅保安去到福田都要成几多个钟啊，半个钟头啦，揸车半个钟， 揸车半个钟， 咪咯，喂，揸车福田要半个钟啊，咁你谂下福田要几钱啊？福田卖10几万啦、啊，系咪？ 差唔多。 喂，咁喂，我 而家未到嘅， 咁咪啊，而家好多都要即系当然都有啲几万蚊嘅，咁但系好多新起出嚟要10几万啦、 啊，应该 啲靓嘅10几万啦、 啊。即系如果你旧嗰啲旧嗰阵70000零蚊一平方， 系即系嗰啲旧楼啦。 总唔知你谂住香港嘅价钱同大陆嘅深圳计，质值得？ 但系有个问题、啊。点解我咁睇呢？因为嚟紧深圳嗰个物价咧，我睇嗰个物业咧，都好大机会咧，十年可能唔止升多一倍。咁你香港物业你同深圳比咧，已经有个优势啦。第一，我哋啲嘢襟啲，你见50年楼龄嘅美孚新村，靓过台湾花园啦，靓过深圳呢十零年嘅楼啦。 因为咧，仲有一句有一句名言啦，李小加讲啦，佢话咧，我哋咧嘅金融中心啫，得超少少事，冇嚟讲埋呢啲。李小加自己亲口讲，佢话香港嘅金融定位要改，因为咧我哋好多时候咧大陆嘅钱落唔到，流唔到出去，好多嘅生意咧就要经香港，就靠香港，即系好多大陆落咗嚟咧，香港咧同外汇嘅做呢个兑换中心啊，点解兑换中心就借香港买外国嘢，啲钱要走出去，咁如果。李小加讲嘅成咗事实嘅话，香港楼价唔知起多一倍， 因为大陆嘅资金全部，因为而家大陆不能自由兑换，佢用香港嘅钱去买外国嘅嘢，大陆嘅资金，咁变成咗做一个计价中心，即系香港做一个计价中心， 或者结算 中心。香港嘅楼价唔止升多一倍， 所以我觉得嚟紧系一路升上去。 如果你而家话香港嘅楼价跌，或者个泡沫会爆，唔相信，因为呢个翻上唔系我谂，系我大陆呢、這个，我想呢两日翻广州有个大陆嘅网友，佢自己同我计呢条数，话俾我听，所以 大陆都唔冧啦，唔好话香港啊。 佢喺大陆搵份工，就大概咧，佢计嘅人工咧就大概搵10皮到 一个月啦， 一个月， 哇，好犀利， 人仔。咁但系咧，佢咧就想翻香港。因为咧佢喺大陆咧就建咗好多工，佢唔想打大陆人工，因为点解咧？佢话咧好多嘢好假嘅，即系你搵我入去做咧，屌都唔系嗰回事。咁咧就想搵外资工或者等港资，但系港资已经系淘汰咗噶啦。咁就搵咗个新加坡嘅工，咁咧佢已经建咗第三轮噶啦，佢有机会同一个人争，终于争输咗。佢话如果佢翻嚟香港，随时搵到45,000一个月嘅工， 但少好多喎，少大陆咁多 喎。系啊，佢都冇所谓啊。咁但係佢话我返嚟如果唔买楼，我住屯门咁计啦，返中环。佢话屯门嘅楼似样啲嘅普普通通嘅。 萬幾蚊 一个月。咁就连埋灯油火蜡搭车咪两皮嘢囉。咁就仲要交税，咁45,000交埋税咪得两皮囉。係咪两皮嘢。咁我情愿仲喺大陆喺广州，我唔翻嚟。 梗系啦，争咁远。 系啦， 你大陆10,000唔使搞掂啊，住嘅地方。 系因为大陆做任何嘢计税后啊，出粮俾你，计咗税后出粮俾你，系实数嚟嘅。 哦， 个问题喺呢度啊。 哦， 所以咧，大陆而家最缺嘅系管理人才，唔系20-30岁、30岁你冇机会，40-0岁啦。你喺香港做得，尤其做物业管理，物业管理，佢哋同埋商场嘅物业管理系好缺人嘅。如果基本上如果香港你有开咧，做得10-8年呢啲职位嘅人咧，上去咧年薪超100,000。 咁犀利？ 北京、上海大量请人，几多都人都要，你可以计数。 咁啊，呢个我唔知啦个市场啦，但系咧，即系我想讲好多时候就系咧，你即系嗰个考虑因素咧，你如果特登唔睇大陆咧，你样样嘢睇少好多嘅。 而家 都知道，你都唔全面，亦都唔了解。 点解咁多香港人咧？你话统战又好，你入佢落嚟沟淡你都好啦。I T 人才，香港平均一个人而家写得 program， 即系叫做稍微叻啲嘅35,000个月。但系如果佢翻大陆，如果喺北京、上海啲地方，搵超100,000一个月，好容易做得几个月咧，打个电话嚟就叫人走，跟住嗰个人咧就走。喺大陆啊，如果一个 I T 人啊，从来都唔会辞工啊。我今日香港咪辞工一个月嘅，大陆人唔会。今日同你辞工，即刻要走。 保钱，使唔使保钱啊？要啊！ 佢唔理你，你扣咪扣咯。因为佢一行上对上两层，可能隔人工多30%。 哦， 抢人抢到咁啊！而家香港所有嘅科技人才，因为自从咧科技泡沫拍爆破咗之后，读 I T 嘅人系少咗嘅。但系香港人咧，佢哋做嘅嘢咧系灵活啲，同埋咧因为相对开放，佢谂嘅嘢值钱过大陆嘅人。所以咧，而家上去大陆做 I T 嘅人咧，基本上年薪系100,000计嘅。 系咁啊，所以咧，即系有时我哋点讲咧？你香港人，你话大陆人蠢啲啊，乜都好啦。咁如果上面有钱揾，咁你冇理由拒绝啦。好简单一样嘢，喂，边度有钱揾，你去边度揾噶啦，系咪先？你唔系话喂，嗰啲系大陆人，知难人，点样沟探你香港？喂，你有本事反攻大陆啊嘛？是咪啊？我哋香港有一个最成功嘅反攻大陆，嗰个叫陈伟霆啦。 系啦， 5年前 佢唔系算成功噶啦。 唔系，佢已经算好成功噶啦。5年前，佢系一个10,000都唔值嘅二打六。 我亦都话俾你听啊，系无线输咗好多先机，同埋咧无线个心理咧，仲系自己嘅大台啫。其实步步惊心嘅时候，一个郑家荣啊，喺大陆啊好多钱啊，要呢个引帅牌，因为佢做个八爷，其实第二男主角，拍嗰个咩五小虎队 五咩？即系话 五奇龙， 五奇龙，五奇龙排第一。而家娶埋个女主角，嗰阵时上去已经系$80,000一集噶啦，已经唔算高。后屘加到200,000、250,000，系4年前啦。如果当年无线肯放人啊，而家第一把交椅嗰个就已经系郑嘉颖啦。 哦，咁无线害死好多人，我真系。 啊，呢啲冇办法啊，即系大家个市场喺边？你香港人，如果你守得住，你都一样强大。但系香港人守唔住。 但系最紧要咧，我想讲一样嘢咧，香港人咧系精甩边嘅。而家搵香港人嘅钱好捻难嘅，有班蠢啲嘅，你唔去搵，你香港挖石头都转唔到血出嚟，你有咩意思咧？哇，真系好捻难你搵香港人钱。喂，大陆人钱易搵啊，因为佢真系冇咁叻噶嘛，真系蠢啲噶嘛。 哎呀，唔可以咁讲。嗱，我要讲一样嘢咧，就系大家嘅心态唔同啊。你其实你睇翻日本你就知嘅，日本以前好浮夸噶，即系抌钱啊！ 哦、你讲八十年代尾， 系啊，但你睇下而家佢会唔会咁？ 唔系唔同嘅，即系咧你见咧八十年代尾日本就等于90年代中初同中嘅台湾，台湾人当时都系噶， 唔系咁样嘅， 一样噶。 日本人咧同大陆人嘅分别，大陆人可能都改紧，日本咧系嗰度制度，嗰度制度完善咗。令到日本人有安全感，所以佢做嘢咧就有规矩， 做一岁，做一世嘅， 唔系做一世，后屘冇到啦。但系佢因为咧，佢所有嘢正常嘅保障系有嘅。点为之咧？只不过嗰阵时突然间企业唔得嘅时候，啲人咧惊起上嚟就有自杀嗰样嘢。但系而家你就可以睇到佢条拉系做，因为一个所有嘅所谓制度完善咗，唔系话佢劳工福利，系佢人去边度呢度搭咩车，准时应该几点钟去。嗱，譬如咧，我去做呢度咧，洗手间干净嗰样嘢，佢全部一个系统化、制度化咗。而大陆咧，你搵更多钱都好啦，因为佢唔能够喺一个系统同埋一个制度化嘅情况底下，所以大陆人觉得唔安全，所以佢做好多嘢咧相对蠢，急功近利一啲。 同埋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大家使钱嘅心态唔同咗。香港人嘅改变，近呢20年嘅改变咧，就 系 话好务实啦，已经。因为当年话斋， 我系啊， 即系你 香港嘅钱特别难赚噶。 点解特别难赚咧？就因为大家喂睇睇喂，即系大陆嘅名词啦，叫做性价比啦，就记得好清楚噶。香港人就记得好清楚。以前香港人唔系噶嘛，香港人哇，我唔使惊啊，听日实揾到噶。 系， 我辞咗份工，今日订咗份工，听日一定揾到份仲正嘅， 仲好啲。 咁我点解唔使钱呢？但而家香港经过咗呢段时间呢，啲人呢係沉实咗㗎。 唔其实呢可以 经过咗呢个阶段啦。 嗰、那个一个经济呢一上到去某个程度嘅时候，有返咁多成熟呢，你啲钱係难赚㗎啦。咁所以呢我哋都好鼓励呢你去反攻大陆。你有本事去大陆搵够佢嘅钱，係咪去掠够佢係好本事。 因为大陆系几十年前嘅香港咁嘅环境。 可以咁讲啦。 因为佢哋因为啲人呢系叫做未衰过。 係啦，可以咁讲。 所以佢啲人呢系个使钱嘅方法系同而家嘅香港人好唔同噶。 哦，当然啦，佢哋都唔睇价钱噶嘛。 咁咧，咁咪即系好似以前嗰啲日本仔咁唔睇价钱。 我咁睇啦，而家就唔会啦。我唔相信大陆会资爆，我从来都唔相信。啊，但系我话俾你听， 经济可能会减慢嘅，但系你话短时间爆，我睇唔到。 除即系咧，而家都冇减慢，而家嘅 GDP 同埋各样嘢比上年平均好，今年可能会过7。 哦，即系摊翻着。 系啦，因为 系咪因为互联网金融带动咧？因为你互联网带动咗好多生意啊嘛， 但 即系嗰度补翻，即系当然实体经济削弱咗好大。 但系亦都失好多失业嘅，因为一个微信支付。銀行就失業啦，亦都冇呢、這個連借貸都好啦，微信支付咪搞掂咯，細嘅借貸。咁我問你啦，你連信用卡都唔需要，實體嘅銀行都唔需要，係好多行業係式微咗，因為一個 program 一個 apps 可以做曬所有嘅。 哦，係啊，而家真係一個微信仲搞掂曬所有嘢。 所以咧，點解推一帶一路？即係我自己睇，就係要將中国人外移啊， 即系将个劳动力咧外判出去， 外判晒啲人要跟住一带一路走啊！一带一路唔搵钱冇问题，但系因为佢哋始终有份工去安定个社会啊， 唔系解决咗劳动力嘅安置问题，你安置啲人去做嘢噶嘛，开工啊嘛，啊唔系我都同意你呢点嘅，但系咧我哋讲翻香港人啦，即系咧你点样喺一个咁嘅香港去生存咧？有时我哋即系点讲啊？你你你 諗多啲，我唔係話叫啲人話翻大陸啊，未必個個識得翻大陸噶，因為咧而家啲人睇少咗大陸人。我夠膽講，香港而家嘅90%嘅青少年咧上大陸咧，一定俾人呃鳩曬啲錢，甚至乎失埋身。点解咧？因为大陆人而家，因为咧你嘅资讯发达，佢都好发达噶。佢哋所睇嘅嘢当然冇你咁全面，但系佢哋亦都有另外一方面系好发达嘅。佢哋系一定滚鸠埋你啲钱噶。所以咧，香港人你适合系乜嘢咧？我觉得系适合咧，你参考翻佢嘅嘢，但系喺香港谂多少少，即系咧你自己唔好净系局限喺坐井观天。你上面嗰一片天，喂，你望远少少，已经睇咗唔同嘅嘢。 冇，如果你翻过大陆嘅话咧，接触过嗰啲友嘅话咧，你会知道佢哋有一种即系神功嚟嘅。 吓， 佢哋就系咩咧？可以上去个台嗰度讲几分钟嘢，好流利嘅，但系冇内容，同埋咧系可以系可以咧，完全唔知佢今晚都得 嘅。你读书嘅时候，人哋培训咗啊嘛， 佢随时吹水， 讲八股啊，即系 完全得噶。 系啊， 佢哋嘅吹水嘅功力，你香港人成日以为自己好识吹水，但系你可以见过大陆嗰啲有吹水咧，就对唔住啊！你真系发觉你先见到祖师爷。 唔系啊，佢哋嗰啲落嚟做网台咪啱咯？你睇以前公民嗰啲，屌你老母做网台节目，边一个可以流好流利？包括发觉老鬼讲完整故仔嘅啫。 黄杨达都唔得啦。 系啊，佢哋嗰啲真系得噶，因为吹得，因为呢个自小培养。因为咧，佢哋咧稍微叻啲嘅， 嗰啲党八股啊，由头到尾，喂，你见刘梦红啊，都系嗰套嚟嘅啫嘛。 所以你听十集节目，听一集系冇分别嘅。 佢读书就要上台， 自细戴住条红领巾咧，就已经做紧啲咁嘅嘢噶啦。 少先队到共青团一路， 仲有一样嘢，佢哋又系神乎其技嘅，就是、包括佢哋咧写啲好长嘅文咧。是完全冇问题嘅，因为呢拥有大量嘅泳池，你都 cut 咗佢嘅话你係唔见咗一半嘅，但佢哋好犀利㗎，你叫佢寫一万字好容易㗎，但你叫佢寫一千字佢就死过你底㗎啦。 嗱，大陆人呢，你听佢讲嘢呢，你信一成都死嘅，因为个都讲到自己千亿巨富嚟嘅，同你倾亲係300亿生意、500亿生意，哇，个都夸撚张到不得了，喂，个都国民贵嚟嘅，不过未去到200万亿咁解嘅啫，喂，倾蚊呢生意，哇，又话讲搞个150亿。200亿个黐鸠线嘅，你都真系，喂你同个新都饮茶啫，你同我讲200亿唔得系嘛，即系咁啊，所以咧你大陆你要去接触下啲老千，即系好多老千嘅，你要去见识下人哋，你先识得点样防守噶嘛，系嘛，唔好太坐井观天啊！你哋呢班人咧，我够胆讲，你哋系一个喺温室里面长大嘅，你喺出边见识下啲狮子老虎先啦，狮子老虎之下仲有好多啲欢啊！柴啊，啊嗰啲炮猫啊，系咪炮猫啊？喂，嗰啲都系好大杀伤力 噶。马来西亚一样，马来西亚都系咁。 唔系，即系咁噶，系咪先？即系唔系话净狮子老虎会食人噶，獾都会嗰啲獾都会食死人噶，系嘛？ 狼佢都死啦。 就系咁咯，系咪？即系咧，我嗱呢节真系加咗好多啊！有会唔会斩开两节啦？咁啊，我哋呃下 view 啦，斩开佢两节啦，唯有吓。咁啊，喂，今日差唔多讲到完咯， 系啊， 讲到系咁不停都收唔到。好，我哋要下一集先至再同大家见面啦。 因为阿 Tony 哥咧，下个礼拜咧就要去杭州出差，咁咧睇下到时咧，我哋睇下有冇临时拉到边个过嚟做啦。啊，或者咧就隔空下用电话啊，咁啊做一集节目。 电话好难做节目噶，点解咧？因为咧，用 Skype 啦，好似而家芒向报咧，我琴日客串一集啦，好难，因为咧大家都系拎住个电话啫，唔知道地方。唔系净系争一秒嘅问题啊！你讲完之后咧，你唔知收唔收好，因为你继续讲咧，越嚟有人想讲，或者同时两个人想讲你同一样嘢，咁啊撞声咯，一撞大家收声，变咗咧系好难夹嘅。我哋而家坐埋做节目咧，我哋见到你，哦，你就嚟想讲，我讲到差唔多，我收口啦，我俾你讲嘛。但系大家都喺电话揸住个电话用 Skype 咧，完全唔知道对方想讲或者唔想讲，又或者几时想讲啊？系嘛？即系等于车，你开车，你唔知几时有架车冲出嚟啊嘛，大家撞啊嘛会，系咪？所以好难嘅啊！咁啊，下个礼拜如果真系要去出门嘅话咧，咁啊到时睇下安排另外一个网友上嚟啦。 啊，到时你每日一晚啦，咁你有咩就睇到杭州嘅即时同我哋报告咪得咯。 都唔知啊，希望冇咁热啦 吓，落紧 系啦， 42度、44度真系黐 线。系啊，我都好怕热嘅。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星期再见啦， 拜拜， 好，拜拜。